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一周年之际，科威特亚洲记者协会向他授予了一级证书。一级证书转交仪式在该协会举行，由科威特亚洲记者协会主席、协会全体会员、我国驻科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参加。协会主席向我国特命全权大使转交了一级证书，证书上写着，在朝鲜人民的最高领导者敬爱的金正恩阁下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一周年之际，科威特亚洲记者协会向他授予一级证书。仪式上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贺电。